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49，新中国诞生，但古都北平却仍然乱象丛生，并不太平。新政权下的公安和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两个拳头。我虽然担任公安部第一任领头人，毛泽东又将做何打算？ 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新中国第一支公安队伍该如何建立？公安部成立前后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档案为您讲述《共和国档案之巍巍铁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嘛！”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是苦笑着摆了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一个猛子就扎下水。只可惜，按照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就是个秤砣子。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 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就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我们找到了一张非常难得的照片，来看看。这张照片上是罗瑞卿在学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 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呢。”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的放心。罗长子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塌下来由他顶的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又是在怎样的场合下说起的呢？这个故事我们还要把目光转向1949年。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点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在万众欢呼中，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前门大街。所谓大军未到，治安先行。前一天，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反动警察局的接管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北平城当时内七外五交八一共20个区的行政分划，全市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人员10000多人。 那么从事接管工作的人手有多少呢？1267人，这其中包括公安干部 539人，以及特别从中央警备团三营和四营调集改编，列入北平市公安局编制的728名战士。在北平这座城市里，还有的是不能接管，只能斗争的。我们来看一段当年拍摄的资料。 北平之前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大量反动的军队、宪兵、特务机关仍然残留在北平的各个角落之中。这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匪帮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 1949年的古城曾是乱象丛生，北平当时并不太平。我这里还有一段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保存的珍贵的历史影像，我们来看一看。 偌大一个北京城，仅靠北平市公安局的力量来保平安，这显然不够。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至北平，驻扎香山，着手筹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而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也就越严峻，敌人正在加大破坏力度，意图做最后的反击。 5月4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 而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但这次空袭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国民党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被炸的飞机是为了执行北平防空任务，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南苑机场。 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广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卫国家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稳定的公安力量已经刻不容缓。就此，毛泽东找来了罗长子。 而此时的罗瑞卿在哪儿呢？在太原前线担任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政委，他正在准备率领部队向西北挺进。1949年5月14日，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启程赶到了北平。 来到北平之后，罗瑞卿见到的第一个国家领导是周恩来。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了，由你来担任公安部部长，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任命可让罗瑞卿觉得有些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能够跟着四野南下，便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比较合适。 周恩来对他说，个人有个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还真没提上前线的事儿，可是毛泽东对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哼，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这时罗瑞卿才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作为军人，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不过在接受任务的同时，罗瑞卿可能自己也会想，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就选定他来当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从罗瑞卿个人的经历和才干说起。 公安和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两个拳头，彼此关系密切。第一任公安部长只能从解放军的杰出将领中选择，不过公安部长又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需要有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而在参军之前，罗瑞卿就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又长期担任政治工作，可谓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此外，公安部长除了要有打仗的经验，还要有广泛的社会经验。 罗瑞卿不同于一般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参军之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进过黄埔军校，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军方都打过交道。 由打仗到建国，公安内卫既是新政权建立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同时更要在实践中接手新事物，掌握新经验，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会遇到巨大的压力。 1949年7月1日，中国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在北京仙龙潭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这一天，天公不作美，下雨，但所有代表都还是听得聚精会神，因为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 大会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散会之后，警卫人员发现有点不对劲儿。这会场里怎么还坐着一位女同志呢？她是谁呢？ 走上前去一看，这位女同志大家都认识，正是罗瑞卿的妻子郝志平。原来郝志平到了会场之后，罗瑞卿就把她安排在这儿听报告，告诉她散了会之后来接她，然后就到毛泽东身边执行警卫任务去了。 散会后，毛泽东的车队要进中南海，罗瑞卿自然是紧紧的跟随，早就把郝志平忘得一干二净。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警卫员们赶紧请郝志平上车，跟着中央的车队回了中南海。下车后，毛泽东看见郝志平自然纳闷，询问过原因之后，毛泽东开玩笑说，你这个公安部长把夫人都搞丢了，这个女同志不简单，自己追上来了。 听完毛主席的一番话，大家是哈哈大笑，但如果大家知道了事情背后更深的原因，恐怕就笑不出来了。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三天，公安部接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刺客崔铎已经潜入了北平，准备在大会期间对毛泽东下手。崔铎外号赛金豹，很可惜我们没有找到他的照片，但他有个很出名的师傅，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飞贼段云鹏。据说跟师傅段云鹏一样，崔铎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那是百发百中。 接到情报之后，罗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具体的缉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亲自实施贴身警卫。会议当天，从双清别墅到仙农潭，再由仙农潭至中南海，罗瑞卿寸步未离毛泽东，所以把夫人都忘了。 而就在郝志平追回中南海的时候，前方也传来了好消息， 特务崔铎在前门的一处住所束手就擒了。此时公安部的组织机构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三天拿下刺客，为日后的公安队伍建设、保卫新政协会议、警戒开国大典、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 五天之后，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部长罗瑞卿。 毛泽东轿车途中失去联系，急坏了周总理，却是有惊无险，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三天就拿下了刺客。敌特费尽心机要搞破坏，小小烟头暴露了敌特行踪，让俺继续为您揭秘。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的模样，在天安门附近巡视。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但保持高度警惕的刘栓虎还是在地上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可能就叫做目光如炬吧。刘栓虎发现的东西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察觉到，甚至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即便是看见了也不会当回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个烟头，没什么稀罕，但刘栓虎就是从这个烟头上看出了异样。因为这是飞马牌的，飞马牌香烟最早出自老检局。1949年7月，刚刚转到上海卷烟厂生产，是高档货。这个品级的香烟在当年不是一般人能抽的，而就在这个烟头的附近，刘栓虎还发现了凌乱的皮鞋印记。那年头也没什么人穿皮鞋，高档香烟，皮鞋印记，看来一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在这附近出现过。这个情况引起了刘栓虎的警觉，此后他每天都要到这里来转一转，一直盯到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终于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在周围的开阔地上是来回的走动着，还时不时的记录着什么。刘栓虎走过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正在画线路图。政协会议就要召开，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个日子口居然有人踩点画图，这绝不是善茬。 经过审查，这个人叫王以才，是国民党派驻北平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天安门周边地图，准备炸掉中共领导人的车队的。根据王以才的招供，他隶属于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的北平情报组，而等他得知了那个空手入白刃没几招便将他捏住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他是彻底认栽了。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开完政协会议的毛泽东从中南海返回香山，出发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毛主席汇报，而得到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没回来。毛主席骑车的行驶线路和今天差不多，从中南海出发，经阜成门、西直门、动物园、颐和园，最后抵达香山。 就算汽车开得再慢，也不可能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莫非路上出了状况？ 担任从西直门到香山这一路段警卫工作的，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周恩来马上给一师师长吴烈打电话，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摸清主席返程途中的情形。 经查问，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主席的轿车已经过去多时了，而颐和园到香山一班的警戒分队则报告没见到主席的车子过来。再查，找到了，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弯路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停车？他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车子没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车到路边的稻田里去了。他做什么去了呢？去和两位农民聊天去了。听到这样的回答，吴烈这才放下心来，叮嘱道要加强警戒，随时报告情况。 北京大学周边路段警戒工作的负责人是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其实在毛主席汽车停下的同时，丁长春就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卫班担任外围警戒，并协同司机守护汽车。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他又亲自赶赴现场，向毛主席的随员传达了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 在返回汽车的时候，毛泽东自然地察觉出了身边警卫力量的增强，他特意询问了丁长春，战士们是来自哪支部队啊？并微笑着说，大家辛苦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神经绷得未免有些太紧张了吧，还真不是。就在九月初，公安中央纵队正式成立，到开国大典举行的这20多天时间里，仅在西郊一带，纵队就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当时北平市公安局下辖的便衣警卫大队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构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就在这样的防御工事面前一次次遭遇惨败。 前面我们讲到的刘栓虎立秦王以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类似的斗争在1949年几乎是天天在上演。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主流，哦嘿，坠落，你却

前面我们讲到的刘栓虎立秦王以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类似的斗争在1949年几乎是天天在上演。现在的北京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1949年9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以及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了饭店门口找王强。王强哨兵们都认识，他是后厨的采购员，因为饭店里住了那么多尊贵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因此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会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执勤的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还真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还透着新鲜，因此哨兵挥了挥手向这个农民示意他可以进去了。蔡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正准备往饭店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露馅了。细心的哨兵发现农民刚刚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这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哪儿可能这么细皮嫩肉啊。站住，哨兵立即把他带到了值班室进行审讯。这一审可不要紧，这个农民是前言不搭后语，漏洞越来越多，这眼看着蒙骗不下去了，这个人竟然企图服毒自杀。执勤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就制服了这个人。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证件是一个人身份的代表，工作证、学生证、身份证大家肯定都见多了，但是我这儿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证件，你一定没有见过。这个潜伏证的编号为18346，内容讲述的是中华民国政府潜伏证。当年像这样潜伏在大陆随时伺机搞破坏活动的特务无数，据统计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就有3000多名。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大量与会代表民主人士齐聚北京，特务们更是蠢蠢欲动，很多指令都是从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的，目标直指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很多民主爱国的人士。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新政权建立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首先是那些潜伏的敌特，任务就是两个字，破坏。按毛人凤的原话说，这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所以说甭管是王以才在广场附近被擒获，还是吴瑞金在饭店门口被拿下，这些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整个布防工作成效的体现。在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安全保卫更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滴水 不漏。 1949年9月20日，公安中央纵队北平市公安局统一行动，缉捕企图混入政协内部阴谋策反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赵兵图等，共计175名。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隆重召开。9月30日，选举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第二天，全世界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就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帷幕。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呢？刚刚圆满完成了政协会议安保工作的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又迅速负担起了新的任务。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2个警备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备工作。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与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五路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2、3、5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这些工作自然都是严格保密的。广场公安警卫部署图当时只印了4张，分别发给了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队长吕展等4人。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这个探雷器。这批探雷器是为了开国大典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确切一点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大家来看一下，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这根线是连接耳机的，耳机里听到嗡嗡的声音是正常的，如果耳机不响了，那就证明这下面有金属。开国大典之前啊，战士们和干警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的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一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2块尾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至中山公园，南到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洛基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管理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我们有一张当时留下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是会议的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委员们一起照了这张合影，站在最后一排左手位置的就是罗瑞卿。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 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之中。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2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 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其兴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 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50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50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剥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的。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做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或者不公开拿枪的敌人做斗争。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我们来听一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供的原始录音。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里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起于一般，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新干部们来自四面八方，对于新工作的认知水平自然也就参差不齐，尤其是一批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一时还分不清新旧警察的区别，认为当警察不光荣会被人看不起，总想着回部队去。 对于这样的想法，罗瑞卿自然了解，他这个公安部长当年也是经过毛主席说服教育之后才接受任命的。那么怎样才能转变同志们的态度呢？ 这张照片上的这座三层小楼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解放前是北平银行行会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市军管会把这个地方移交给公安部使用。就在这里，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他先是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然后就提出了要求：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 在罗瑞卿的带动下，许多新干部和刚加入公安部的年轻同志们都转变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安保事业中。我们这里有几张当时罗瑞卿和同志们在一起的珍贵照片，我们来看一看。 这张60年前的照片是当年参加公安部成立大会主要人员的合影，拍摄地点就在刚才说到过的3层小楼的楼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如今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公安战线上所做出的每一项贡献，都是我们在和平年代所不能忘记的。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3个字：稳、准、狠。 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人。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呢，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喽。那么公安政法战线上当时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能让毛泽东用天塌下来比喻呢？我们来看看东西，这上面特务们的代号都很神奇，比如之前提到过的西南芙蓉，另一个就是西南一枝梅，这些啊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安插在大陆的钉子。在这些钉子的率领下，新中国政权成立之初，各地的武装暴乱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更是大喜过望，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来到了，从而加紧了与内地反革命分子的里应外合，气焰愈发的嚣张。从1950年1月至10月间，全国共发生反革命暴乱816起，40000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新中国在成立1年的时候面对的严峻局势。 1950年10月9日，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这里有一段录音，是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芳老人的回忆录音，先来听听。 当时地情呢确实是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50年4月9号，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罗瑞卿在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 赶清，连夜起草的指示，这就是双十指示。依照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反运动迅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展开。1950至1953年，政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土匪武装基本肃清。1950年4月，指引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向台湾地区传递情报，密谋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执行刺杀任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能谍报员纪兆祥落网。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挥东北公安机关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活捉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凯图。1954年6月，罗瑞卿亲自坐镇，擒获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195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全面担负起了内卫、边防任务，忠诚地履行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圣职责。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 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是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